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，要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。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都错过。夜长梦还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好歌有故事，我是周琳。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一首啊，是来自于毅的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。最近呢，在看跨界歌王，说实话，我看到于毅又没有得第一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。估计于毅就是第二季的刘涛吧，大家那么的喜欢他，想把他留到最后一期，让他过足瘾，也让我们过足瘾。我想说的是，二哥，你在我们的心里早就是第一了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《突然好想你》。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，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直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一句又突然听到。 在徐佳莹的歌声当中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失落感，它不同于阿信那种撕心裂肺的痛，而是一种细细的绵绵的伤。以前喜欢阿信的那种执着与果敢，而我现在更爱徐佳莹。下一首是来自周传雄的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。 灯熄灭了，点亮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，很久不见，你现在都还好吗？你曾说过的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却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，牵动我们 想你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回来，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陈洁仪的《心痛》。陈洁仪唱的是非常的不错，只是像杨宗纬一样，她不是比赛型的歌手，但多听几遍就会发现越来越有味道。我也很感谢导演洪涛啊，可以邀请陈洁仪来参加《我是歌手》，让很多像我这样以前不认识她、不了解她的人也可以听到她的声音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信的《人质》。 我和你啊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，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为这誓言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 有着高高的个子，动作却有时候笨笨的，唱起歌来呢，我得紧紧地揪着我的胸口，平时讲话又特别的搞笑，我觉得他很像某个动漫人物，却又像一个不懂表达的婴儿，本质可爱，唱歌也很好听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《陌生人》。 什么？

风太温柔，嘈杂不如说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明眸仰眸别说很多的梦，都和诺言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耳语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，耳语我擦拭山过，说不清对与错， 欢迎回来，这首是来自林俊杰的《曹操》。那一年的林俊杰唱着《曹操》，薛之谦唱着《认真的雪》，吴克群唱的是《将军令》，周杰伦唱的是《听妈妈的话》。那一年是2006年，而今年已经是2017年了。可以说，一首好歌十年不朽。下一首是来自林依婷的《樱花草》。 山飞舞的铅笔，天上银河在

是来自许巍的《蓝莲花》，我想没有人能够抵抗住许巍的声音，因为那是一种让人感到自由、洒脱且充满希望的声音。我们期待他更多更好的作品。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郁可唯的《时间煮雨》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我知道我其实真的 是个笨鸟，孤独地飞着。